的美丽人生正在听说，每次听到这个音乐响起，眼前浮现主人公的感人故事，让人情不自禁。而这段音乐也让我想到了四季轮回，就像一粒种子，它生根发芽开枝散叶，舒舒缓缓地延展着。美丽人生给人一种暖洋洋的归宿感，这样的音乐也酿成了这部甜蜜时光和轮回的温情。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我是古月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。此时的你是坐在温暖的光影中，凝望着窗外的尘烟迎面扑来的风情吗？来听着古典也流行，同时感受着春天，默念着春意，绕着春情，一如既往的眷恋，一如既往的热爱，一如既往的不厌其烦，一如既往的满心欢喜吗？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蔓延开来， 刚才那一首叫做巴西舞曲，我在音乐会里也看到一般的朋友梦鱼发来了一张收音机的照片，真的很感慨。我有一部这样的收音机，一模一样。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，知道这部收音机会成为古董吗？梦鱼写得也很感动，与他相伴十年了，听古典也流行，来听这段大洋舞曲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